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啊。下面的时间咱们共同来关注昨夜今晨都发生了哪些需要大家共同来关注的一些大事儿啊。首先来关注工信部负责人昨天呢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表示，现在啊新能源汽车具有企业数量太多，处于小而散的状况，未来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鼓励企业兼并重组，做大做强，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那现在呢各方面对于发展新能源汽车的热情都很高，对于新能源汽车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但是也要看到新能源汽车技术含量高的特点，所以资源应该尽可能市场集中，避免分散。这是昨天的第一件请大家共同关注的大事儿，还有一件大事儿。昨天的国新办举行了推进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布会。在这个会上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的局长赵志国表示，怎么样能够保证合法的网址链接正常访问，这是互联网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那无正当理由来限制网址连接的识别、解析和正常访问，应该说是严重影响了用户体验，也损害了用户权益，也扰乱了市场秩序。工信部了解到，部分互联网企业对屏蔽网址链接的问题和认知，以及和专项行动的要求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那下一步，工信部将重点整治这些问题，加强行政指导，加强监督检查，强化依法处置，对整改不到位的问题将继续通过召开行政指导会等多种方式督促企业抓好整改落实。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其实还是昨天在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过的，未来啊这个像腾讯呐、阿里巴巴啦、字节跳动啦等等这些大的企业之间，大家互相发送链接都是可以直接进行跳转的。那现在啊确实啊，可能大家久久在这个温水当中都已经有点被煮得麻木了，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要在微信上跟自己的好姐妹分享一个产品的淘宝链接，你们都知道直接要保存图片、关键词搜索，你都很清楚这个链接发过去对方是没有办法直接打开的，对吧？那未来这种情况将会发生一个质的改变。那当天呢，像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都纷纷快速发表了一个回应。腾讯是这么说的，腾讯说要坚决拥护工信部的决策，分阶段分步骤进行安全互联互通。字节跳动也回应表示说，我们会解决屏蔽网址链接等问题，以保障合法的网络链接能够正常的访问。那这事儿事关用户权益、市场秩序和行业创新发展，字节跳动将认真落实工信部的决策。阿里巴巴是这么说的，互联是互联网的初心，开放是数字生态的基础，阿里巴巴将按照工信部的相关要求和其他平台一起面向未来，相向而行。 说完了这些大企业的事儿，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日常的消费，比如说关注一下猪肉的价格情况啊。根据农业农村部13号的消息显示，13号呢，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是113.29，比上周五是下降0.4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是114.19，比上周五下降0.48个点。截止到昨天下午的2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是20.02每公斤，比上周五下降1.8%。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中汽协发布的有关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啊。2021年的8月份，新能源汽车市场依然是跑赢了大势，产销环比和同比继续保持了一个增长，产销量是首次超过了30万辆，再创历史新高，分别达到了30.9万辆以及32.1万辆，环比增长8.8%和18.6%，同比增长都是1.8倍。那另据介绍呢，2021年的前8个月，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达到了181.3万辆和179.9万辆，同比增长均是1.9倍。来关注二级市场的消息。昨天的大小指数是延续了一个分化的情势，半导体芯片呢是走弱了，科创50指数跌幅近3%，两市成交额超过1.4万亿，连续第39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哎呀，连续39个交易日突破万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从盘面上来看，像磷化工、元宇宙、草甘膦、钛白粉、煤炭等等板块涨幅都是居前列的，景点旅游、MCU 芯片、半导体元件、机场航运等板块跌幅居前。截止到昨天收盘的沪指涨幅0.33%，深成指跌幅0.45%，创业板指跌幅1.17%，北向资金全天净卖出是38.24亿，其中深股通是净卖出了32.33亿。下面的时间咱们把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几条北京的消息啊。根据北京市财政局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随着首都经济稳定发展，今年的前8个月，北京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4210.6亿，增长15.8%，已经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长态势，完成年度预算74.5%，超过时间进度7.8个百分点。其中呢，关注一下税收吧。北京市的税收收入是完成了3669.9亿，增长18.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显示呢，前8个月咱们北京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4520.0亿，下降0.1%。市财政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在总体支出略有下降的情况下，全市各级财政部门积极做好资金统筹，以确保财政资金都聚焦在保障民生等等这些重点领域上。下面咱们来关注几条行业和企业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中国演出行业将宣布呢，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建设运营的全国演出票务信息采集和服务平台启动之后，多家票务系统的票务管理和销售数据都会陆续按照规范的要求和该平台实现一个对接，初步实现跨系统演出票务信息实时的采集和统计。那13号的灯塔专业版 作为第三方数据分析平台，全网首个接入该信息的采集平台，演出票房的信息将通过灯塔专业版对公众进行一个开放。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几个最近的热点企业，恒大、华为、新东方啊。首先来看一下恒大。恒大呢是公布了三种投资产品的兑付方案，其中包括现金分期兑付和实物资产兑付等等。那为了解决恒大财富投资产品兑付问题，恒大方面昨天公布了三种方案提供给投资者进行选择，分别呢这三种是现金分期兑付、实物资产进行一个兑付，或者是冲抵购房尾款进行兑付。投资者呢可以从这三种方案当中去选择其中一种进行兑付，或者是你可以组合任意两种或三种方案都可以实现一个兑付情况。另外昨天恒大还发布了一个口径非常措辞非常强烈的一篇公告啊，说目前的市场上有很多关于恒大的一些谣言，比如说恒大要即将进入破产重组了等等这些情况。恒大表示呢说这些都是谣言，目前我们会全部完成财富投资产品的兑付情况，也提供了这些方案啊，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关注这一事态的任何一种动向的发展。再来看一下华为，我们看啊，华为的余承东宣布鸿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新的系统 Harmony OS 2升级用户数已经突破了1亿。昨天晚上呢，华为是举行了智慧办公新品的发布会，在这个发布会上余承东宣布说我们升级之后的用户数已经突破了1亿啊。华为也表示说感谢有你，希望未来继续有你，今后我们也将不忘初心，努力为大家提供极致的全场景体验。来关注一下新东方。昨天呢，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透露说，依照国家双减政策要求，新东方在线积极响应并持续调整相关业务，确保公司合规发展。东方优播已经决定关闭 K12 阶段学科类的培训业务。也有新东方内部人士表示说，目前呢，公司账面的资金比较充裕，公司将依法依规做好学员的退费和员工的妥善安置以及补偿。刚才说到了恒大啊，有朋友问说恒大不是卖鸡蛋的吗？这个您是开玩笑的吗？好，下面有一条消息也挺有意思的，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秋招季马上来临了，第一批的00后即将会加入求职队伍。根据有一家媒体的报道统计说呢，全国有64.33%的大学生希望毕业之后能够进入互联网行业工作，其中有近80%的工科生把它作为了自己的求职目标，就是把能进入互联网企业工作作为自己的求职目标。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调查显示特别有意思，就这个调查显示啊，00后对于自己进入职场之后的薪资十分乐观，有超过20%的大学生预计之后自己毕业之后的月薪会过万，还有8.20%的男生和3.25%的女生预计自己会进入到月薪50,000元俱乐部。另外还有67.65%的大学生评估自己毕业10年内会年入100万。这个数字，这两个数字还都是挺让我震惊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那昨天呢，我把这个消息也跟我们有几位年轻的实习同学分享了一下，实习同学们都非常有自信，说你们要相信00后。好的，相信00后啊。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啊，这个具体的时间段应该是的一件大事儿。 9月14号的零点，就是今天的凌晨开始，北京的环球影城的门票是正式开售了。大家可以在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 APP、阿里小程序、微信小程序、飞猪官方旗舰店等等官方渠道，以及21家官方授权的合作伙伴平台进行门票的购买。那昨天晚上的这个抢票大战也是这个情况十分的惨烈。据专业媒体统计说，开票一分钟之后，北京环球度假区飞猪官方旗舰店9月20号，也就是开园第一天的标准票卖空了。那再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北京环球影城的门票它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啊，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它这个结构确实是比较复杂一些。北京环球影城的门票一共是4级结构，它有4种价格，就可以简单的理解啊，淡季日、平季日、旺季日和特定日门票。标准的价格呢是418、528、638和748。那根据官方信息显示呢，北京环球影城9月20号到10月1号的票价都是被归在了这个旺季日这个门票的梯度当中，价格是638块钱。10月2号到6号，因为是节假日嘛，属于特定日门票，价格是748块钱。10月7号再度回落到638块钱。昨天晚上2:24，我起夜的时候，突然觉得，哎，我是不是这个时候可以拿手机来看一看呀？对吧？我打开了以后，发现这个小程序以及 APP 啊，我还专门下了一个北京环球影城的 APP 试了一下，确实有点不好用。网络的通信呢，这个通信情况不是特别好，就是你但凡点下一步，比如说输入你的个人身份证信息、姓名、电话之后点下一步，就要转好长好长的时间，还不是一次就能完成购买，你要重复多次。因为一直这个页面上会出现像系统繁忙、稍后再试等等这样的一些小黄人的一个图标啊，拿着一个锤子的这样的一个图标，所以呢你要反复进入好几次可能才能最终完成一个购买。我2:24还真买到了一张10月20号的门票，这个10月20号的门票呢就已经属于平季日了，价格是528块钱。这是昨天晚上2:24的情况啊。今天早上我又试了一下，这个 APP 还是一样比较卡顿啊。之前很多网友都开始说了，说你这个一直进行压力测试是没有测试抢票环节吧，没有想到大家都热情很高啊。另外还要再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这一次和门票同时发售的呢，还有环球优速通、环球无线优速通、贵宾体验和思想贵宾体验，以及环球影城大酒店和诺金度假酒店也一同开放预定了。在国庆假日期间呢，环球优速通的价格大概是600到800这个区间段，它每天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环球无线优速通的价格是800到1000块钱之间。另据官网的消息显示，环球影城大酒店的预定价格是1696元每晚起，诺金度假酒店是2862元每间每晚起。我要提示大家的一下啊，就是如果您想在环球影城当中住酒店，这两家酒店任意一家都可以，您在携程上是没有办法进行预定的，都需要刚才在我们提到的那些官方的渠道，微信小程序、阿里小程序，其实最靠谱的我觉得还是北京环球度假区的这个官方 APP 啊。虽然这个 APP 比较现在看来比较不通畅，网络可能比较拥堵，但是呢从这个 APP 上你看到的很多消息还是比较全面的。另外在进入这个景区进行游玩之后，大家也要多次使用到这个 APP， 所以不妨就提前先下好啊，可能会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体验。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罗网的。我再多说一句啊，我们不少听众朋友都在问有关那个这个环球影城的一些事儿。冬之梦说，那个主持人，你买的是工作日门票？对对对，我买的10月23号是周三。大家如果关注我们节目应该知道，周三上午我是没有直播的，所以我一般会有什么事儿会安排在周三上午啊，去进行集中处理一下。看了一下这工作日的门票是528块钱。另外还有很多朋友问了一下这个贵宾体验和思想贵宾体验都有什么样的区别，没关系，本周咱们也给大家就在明天准备了一个关于环球影城的专门的选题，明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件事儿啊。到时候大家有任何关于环球影城的问题都可以明天问一下小美啊，她非常了解。 好了，这就是我们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下面进入我们的访谈阶段了。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的是小酒馆。最近有一家小酒馆啊在香港上市了，哎，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这事儿首先大家可能觉得没听说，其次呢下班之后能饮一杯无，居然有这么大的这个市场份额吗？咱们一会儿可以跟大家集中来聊一聊啊，看看大家现在对于小酒馆这种业态是怎么看的。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 呢？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啊，今天呢我们要跟我们大家一位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来自环宇斯派科的政委一起来聊一聊，有一个小酒馆，可能这个名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不是特别的熟悉，它叫海伦斯。这个被誉为是酒水界拼多多的海伦斯真的要上市了，而且呢这个上市日期是9月10号。这也就意味着呀，一个靠着年轻客群提供的像休闲轻松的这种线下的社交空间，还有高性价比的酒水产品，它的收入和市场份额已经跻身中国酒馆行业的第一位，成为了资本市场上的小酒馆第一股。那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看这种业态在大家的身边有没有这种实际的需要跟体验，以及它未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前景，会不会像现在的咖啡馆一样普及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欢迎政委。你好政委。 你好徐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啊。先说一说大家的一个感受。弗莱格子说，如果说小酒馆的话，我觉得得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小酒馆。我记得原来东四十条有一个叫94的小酒馆，虽然我没进去过，但也开好多年了。只要它风格定位准确，也许前景还挺不错的。牵着蜗牛去西藏说，巷子里的小酒馆如果能做出自己的特色和特点，应该还是会受大家的关注的啊。还有很多朋友也都在说关于小酒馆的一些事儿。5434说，小酒馆做好了未来很光明，主要在于特点和特色，方便快捷的找准定位，如果能质量取胜，我估计啊这个有信誉就能赢得常客。其实说一说这个小酒馆啊，这个业态在咱们国内来说根本不稀奇，但是这回呢，这个小酒馆海伦斯它能在香港上市，还是挺让我震惊的。那政委，你能不能先跟我们聊一下你对这家这个小酒馆就上市的这家企业叫海伦斯，它的一些了解跟介绍呢？咱们在北京能见着吗？还是主要在下沉城市呢？ 对，这个网上有很多评论说是被一群90后喝上市的上市公司，然后也有说这个是大学生低成本花天酒地的好去处，当然可见呢，就是说明什么呢？它的面向的受众和对象啊，实际上并不见得是我们这个常规我们大家经常能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些用户。其实呢，从这个海伦斯的这个分布就能看得出来，它这个目前啊，用了10来年的时间，开出了528家小酒馆。计划未来2到3年呢，再开出达到这个2000多家的这个数量。 嗯， 它的主要分布90%，也就是90%以上是在2线及以下城市。那么它在1线城市的这个布局呢，其实量没有那么大。那么海伦斯虽然起步在北京的5道口，但是呢，它呢，其实在经过了这个商业模式的探索以后呢，实际上它发现的定位是这样的，就是在非核心商圈，然后呢，找到一个面积不是特别大，但是有一定承载量的这么样一个 这个经营场所，大概两三百平或者三五百平左右。然后呢，售卖呢这个自有品牌或者说是这个代理品牌的非常定价非常低的酒水。那么它这个我看了一下价格，连科罗娜它的定位都在9.8。那么它自有的话在8.9，这个相当的 相当便宜 啊，因为你。对，因为你是在一个门店里边，你并不是在一个便利商超。即便在便利商超，这个定价其实也算是低廉。然后的话呢，它的这个自营酒水的毛利率，根据招股书来看，相当的高，70%以上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再加上它的这个酒水的这个代理酒水呢，也是通过这个生产商直接拿货。那么这样的话，在过去几年里边，虽然整个酒水行业的生产成本出现了一定的上浮，但它的这个采购成本在销售额比例呢，其实上升的幅度并不大。所以可见它走的是一个很非常亲民的低价的这样的一个经营业态。那么它的受众和消费者呢，主要就是95后乃至00后。那么这些年轻人呢，追求时尚。然后的话呢，对于这个微醺，对微醺解压治愈，然后一定的社交属性，哎，都有一定的追求。而且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在最近的新生代里边 ，Z 世代里边的女性的这个对于果酒或者说低度酒精饮料的这个需求占比超越了男性。那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它这个，你看它那个名字海伦斯啊，实际上也是一个偏女性的名字。所以我个人感觉呢，在2008-2009年这个创业者这个董事长创业的时候，可能冥冥之中啊已经暗合了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那么走到今天呢，它的这个市场占比啊已经在行业达到第一了，但是这个比例呢也就是1%几，可见这个行业的分散度非常的高。我想这里面包含几个因素，海伦斯自己啊，它从这个过去的3年的增长来看，它实际上3年时间他的门店从100多家增加到了500多家，也就是说呢，他目前获得的这个成就啊，实际上是在过去的2-3年内实现的。那么一方面可能就是他的这个商业模式探索成功了，高速复制。那另外一个层面上，我觉得也是为了进一步的抢占市场，因为这个行业实际上门槛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然后再加上呢，海伦斯的这个定价和他的这个品牌的辨识度，实际上也比较。容易模仿和复制。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呢，它前有狼后有虎，前面呢有那些传统的，比如像什么本色啊、苏荷啊、胡桃里啊这些3+9的这种传统酒吧模式。那么还加上呢，后边呢还有很多奋起直追者啊，传统的这些餐饮行业也加入，星巴克开始卖这个鸡尾酒了，我喝过还不错。然后这个海底捞也开始卖了，等等等等吧，喜家德。啊，连锁饺子馆也开始，所以从这些层面上吧，还有奈雪的茶之前也曾经开过啊。我们觉得小酒馆这个业态可能随着这个海伦斯的上市啊，会进一步的引起这个大家的高度关注。 所以这件事儿还是，其实是暗合了大家。哎，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一张截图，这个应该是刚刚，刚刚大家在大众点评上找过的，说魏公村有一家啊。哦，它的营业时间你看完全就是酒馆的营业时间，晚上7点开始营业。他说四牌楼说了，说听嘉宾说了，感觉这个很便宜啊，我要哪天去尝试一下。所以这个事儿呢，哎，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上瘾的这种饮品，它本身就是一种天生的好生意，对吧？这些年其实都印证了这些事儿。大家看过去2年白酒股的这个在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表现，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聊过，咖啡在过去几年发展的一个迅猛，还有奶茶这种东西里边因为含糖，所以也很容易上瘾啊，对吧？就是这种东西在咱们的消费市场上都会有一个就是现象级的一个发展跟体现。但是我看这次的小酒馆，它实际上还除了这种饮品之外，它还有另外的一个概念，那就是社交， 对， 对不对？所以 它这个 证明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 你先说， 对，就是这个酒馆或者说咖啡馆、奶茶馆这种业态，其实都是面向消费场景的。另外，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一点，就是面向年轻人这个群体和这个市场，东西最好好，然后还别太贵，还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场合，让他们跟三五好友能够欢呼一起相聚。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场景。但是，是不是打上社交就能成功呢？你怎么看？ 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难点，这个小酒馆其实这个概念进入我的这个视野，我记得是两三年前一首歌啊，讲成都的小酒馆的。其实那个时候的话呢，就能感觉到里边夹带了非常多的情绪化的因素。那这里边包含的这个社交元素呢，当然会成为年轻人的这个关注焦点。刚才我们提到了年轻人有社交的需求，然后有微醺的需求、解压的需求等等，那在这个里边的话呢，就会形成呢，就是如果我营造了这么一个就是夜间星巴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给自己贴上了这么一个标签以后，那么由于我的性价比又相当好，那么这样的话呢，年轻人呢在夜晚聚集，一方面的话呢，能这个在业态经营层面上来增加这个客户的这样的一个数量，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也营造这样的一个人拉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但是换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里边也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在哪儿呢？ 你说， 你知道他这个里边不管是一个人食也好，还是呢三五小酒聚会、三五小友聚会也好，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翻台的问题。那你如果说这个消费者在这儿呢，喝一杯就走，因为他毕竟不像星巴克，你还可以打个包啊，很少人会打包一杯鸡尾酒的了。那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呢，他这个翻台率低，再加上他的这个客单价低的话呢，实际上企业实现这个比较高的营收是有一定的难度。你看它这个数据就能看出来，它现在的销售额已经达到8亿了，但是它的这个利润的话呢，现在去年是7000万，比前年还略微降低。你这里边肯定包含了疫情的因素，但是今年的这个一季度来看的话呢，它的这个经营数据呢，亏损的幅度就明显的扩张。那我自己感觉呢，这里边就包含了这么一个综合的因素，你又想增加这个翻台率，又想增加客单价，同时又想通过低性价比和高性价比和这个年轻人聚会平台这么样的一个风格定位，这中间实际上有一些潜在的矛盾啊。所以呢，这样的公司啊，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经营毛利润实际上呢不会太高，它的税后的利润率其实也会相对比较低。所以公司的话之所以能在现在这个时候得到资本的追捧，同时获得比较高的估值，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给投资人展现出了一个未来的一个高速成长的这样一个 可能性 啊。它计划他计划3到5年他要达到2200家店。你想这个数字在2018年是100多家店，那么这个增长速度是相当的惊人。如果他确实能够做到，而且能在现有的毛利率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的话，那在这家公司当然值得投资了，对吧？那么从这个他过去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资产负债率情况来看，由于他选择的是直营门店模式，就是为了好的管理和品控嘛，那这也导致它的负债率非常高。所以综合来讲，我们说这是个双刃剑，就是年轻人的社交平台这个概念，你一旦打出去形成了个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要想改变它或者想增加一些其他的元素，实际上这也就自然困难了，只能在这一条路上呢继续狂奔。所以呢，我看到最近有一个提法，就他的这个联合创始人啊和董事讲到，就是说他们准备把这个小酒馆三个字去了，给他们改成去小酒馆化的一个平台，引入一些周边的烧烤啊什么相关的，其实说白了就是在酒的外面再加个餐，让餐加酒这个模式进一步的扩大毛利率和增加营收客单价。我觉得这个呢是他们也要下一步进一步要关注的点。 然后我另外看到他还发了一些公告，表示说你看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营业的一些风险，比如说有可能会被就是关闭，或者说有可能因为小酒馆的装修没有办法完成正常消防等等这个不过关，所以他不能完成正常的一个经营。也就是说目前这种业态啊，大家听起来很美，但实际上在投资人的眼中，或者说在你们这种专业人士的眼中，他还是相对有风险的，对吧？ 但他这个呢其实是招股书里的提到的风险提示，我这点必须要讲一下啊，因为招股书呢是一个法律文件，那么尽可能充分的做到风险提示呢，也将来规避在资本市场上可能会受到的诉讼带来的法律风险啊，所以呢他的提示往往呢看起来是比较充分，也看起来比较敏感。但另外一方面呢，反映出呢，就是说你毕竟你开的是一个夜间经营的场所嘛，所以呢相关的国家的这个管理的规定呢也会比较严啊。那么这个倒是一个参考就好了。不过我觉得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呢，就是主要是对他这个快速的扩张门店的这个数量的这个问题。他现在呢，70%的用工啊是外包的啊，通过这个外包机构来实现的。这样一方面当然能降低运营成本了， 那个再加上他开的呢还是主打这个大学生的这个层群体，所以的话呢不排除啊，我猜测也会引入很多季节工和暑期工等等相关的概念， 嗯， 那进一步的降低他的这个人力成本。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看他那个招股书里提示的啊，它这个人力成本占比仍然在节节攀升。 嗯， 一方面呢，这个是我们国家目前的这个现实，你不可能随着经济的发展，用工成本还会下降，对吧？总体上来讲还是同步的。但另外一个层面上也反映出，你看它的租金成本，它一定会持续上升啊。因为好的地段，你随着你的店面的迅速扩张，它一定会越来越少嘛，对不对？还有呢，你还有那么多竞争对手去挖你的墙角呢。 嗯。 第二的话呢，就是运工成本的增加。 嗯。 因为它是不调酒的，它也没有这个调酒师啊，包括音响师啊等等，它也不引入这个歌手驻场，所以的话呢，它的这个服务输出可以做到标准化。但是不管怎么说的话呢，酒馆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管理，包括它对人工这个层面上的需求，导致它这个运工成本还也是会增加。 嗯， 所以这些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对它啊未来也是一个进一步的挑战。你管理过100个这个直营连锁和管理2000个直营连锁之间，它是有一个实质上的跨度的， 它是有相当 大 的区别的。嗯， 是的，是的，你看，不管麦当劳还是肯德基还是星巴克。从他一百家门店到1000家门店，都那么到后来上万家门店，他这个过程实际上他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波动啊，他往往呢不会一帆风顺，所以呢小酒馆这个模式的话呢，到目前为止啊，我觉得他经营是走出来了，在国内呢做到了领先，同时的话呢，他的这个标准化做的也不错， 嗯， 那么再加上他后边自营的酒水这一块是带来了比较高的毛利。平滑了它的这个租金和人工成本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嗯， 我觉得呢，未来呢，可能它这个商业模式的探索，可能要进一步的这个在资本的加持下去增强。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花更多的钱去搞标准化，花更多的钱去搞这个后台的运营的这种管理，使得它这个跑冒滴漏呢，不会因为规模增加。同步的增加，那这样的话，这个公司的发展就会进一步稳定化。 嗯，我特别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这种商业模式听起来非常美啊，至少目前除了他在招股书当中披露的一些可能未来存在的一些风险，我怎么想我都觉得啊，有一些创业者真的是太聪明了，他能够瞄准这个市场，而且他还能把这个事儿做好。实际上之前我们也对吧？我们之前也看到过很多类似的，就是搞同样品类的。以酒为核心的一些业态也是这两年基于互联网产生的，比如说像什么1919等等这种，就大家在北京的路面上能看到一些专门卖酒的店，因为它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同时还很快速。比如说你现在就在已经在餐厅吃饭了，但是觉得酒店的酒啊或者餐厅的酒太贵了，没必要，然后你直接美团或者饿了么你下单20-30分钟就可以给你送来一支酒，这个感觉其实也还蛮好的。但是至少我觉得还没有出现某一个上市公司，这是第一个上市了的有酒馆业态的，咱们别叫人家小酒馆了，虽然说人家价格相对便宜一点啊。那未来这种情况会不会像现在的咖啡市场一样、奶茶市场一样，这个品牌遍地开花呢？你怎么看？ 一定的，一定的，一定的。这个海底捞推出的叫嗨捞小酒馆，那是9.9鸡尾酒的，当然是这个直接就对冲的是它的这个定价策略。 嗯， 包括奈雪的茶，那个巴拉巴叫巴拉巴拉 bra， 反正那个酒的已经停变了。 嗯， 然后。和府捞面啊，老乡鸡，喜家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星巴克，这都是开了。传统的这个本色苏和这种传统酒吧也在开。实际上呢，这个我刚才节目开始讲的这种前有狼后有虎这个情况， 嗯， 还包括了在他上市当日，还有那个深圳的那个猫园外啊，开了50多家酒馆呢，完成了上亿的融资。 嗯， 实际上这个行业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实现的门槛就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嗯， 如果说呢，通过这个海伦斯的上市，引发了点燃了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热情以后啊。全国铺火一样的铺开，也有可能出现奶茶这个行业的局面，就是说它迅速的火了，然后迅速的沉下去，然后呢只有少数品牌最终能生存下来。 嗯 啊，我记得之前我曾经看过一个行业的回收的一个报告，就是说你知道在餐饮行业里边，这个被回收的这个设备，就是它倒闭了，它设备被回收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奶茶店。由此可见，就是说由于它这个门槛低，吸引大家呢低成本小规模的介入以后的话呢，最终这个行业也会随着这个新的要求的越来越高，行业的毛利率相对来讲的话呢越来越拼越低的情况下，那么最终呢活下来的会很少。目前看啊，就是说我觉得跨界呢对它是一个挑战， 那么跟它同样业态的是一个挑战。 嗯，就是跨界的呢，可能有一些品牌的这个背书在。你比如说，你要是喜欢吃海底捞火锅，你可能吃火锅的时候知道了，哎，人家还有小酒馆，那可能顺势就去了。它有一个 三里屯，不是三里屯星巴克二楼，我就去了一下嘛，那也是卖鸡尾酒，哎，调咖啡类的，哎，还有点特色， 对， 特色，所以它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压力问题啊。未来的话呢，它是否能真正成功，我觉得还要拭目以待。 好，咱们也拭目以待。就是我觉得这种适合年轻人，或者是能够让大家有更多休闲娱乐空间，以及这就是这个投资人叫社交空间啊，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呢就叫它休闲娱乐空间。然后呢，花点小钱最好也别太贵，环境挺好。我觉得这对于消费者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好事儿，尤其是咱们对一线城市相对来说工作跟生活节奏都比较快，能让大家感到短暂舒适的这些空间跟时间和这些机会，应该都是未来大有可为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喝酒一定要适量啊，好吧。好，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政委今天早上跟我们的这个连线。那时间关系我就先挂线了，再见。 好，再见。 看来咱们听众朋友当中有很多都很爱喝酒啊，四排了，还有刚才的这个像哥大爷呀，还有几位朋友都说，哎呦，我觉得有戏有戏，这事儿我喜欢呀，我就喜欢喝酒啊，等等啊，啊，还是我刚那句话，就是这个业态还是挺好的，大家适度的放松也是好的，千万别贪杯啊。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下面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忘掉忧愁之后能变得年轻，也许还能够飞檐走壁，时间停留在最好的记忆，画面里只剩下我和你，一寸光阴才能换来一寸金，寸金却买不回寸光阴，所以不如一直都开开心心，那些烦恼的事随他去。有人说要过奈何桥，你的笑才是灵丹妙药，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立刻甩开烦恼。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 哎，不错。 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 哎，不错。 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公众号。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